我是啊，我一直一直一直陪着你，我送给你的心表白都很小心，怕你有你在我才更自信，自恋是你宠我宠我宠出的个性，为了好好爱你所以先爱自己，自恋感觉真赞，我才不会这么好看，眼睛大大的多好看，鼻子高高的多好看，嘴巴嘟嘟也好看，我才不会这么好看，自拍是那么的好看，360度都好看，就连背影也好看，夜空划过一道道的星，愿望是让我一直